弟兄姐妹平安，新年快乐，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诗篇103篇，应该是这是最受欢迎的诗篇之一，也是相对来说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。由我来念诗篇103篇，请你翻开你的圣经。诗篇旧约在圣经大概在最中间的地方，103篇。请听上帝的话语，大卫的诗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或他以美善满足你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冤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。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让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叫我们知道如何数算你的恩典。就求你叫我们今天在这宣讲你的话语的时候，帮助我们记得你是我们的上帝，你施给我们一切的我们所需用的恩惠，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也就求你叫这我们所做的一切得到合一的回应，就是对你发出颂赞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诗篇103篇是大卫的诗，这篇诗关于上帝他是谁，也关于我们是什么。加尔文说，认识上帝以及认识自己，就是人知识的总和。人有了这个知识，才明白该做什么。按照我们信仰标准的用词，人应该做什么？荣耀上帝，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就此来说，诗篇103篇是最基督徒的诗篇。大卫在其中述说的是基督徒的上帝，所描述的是唯有基督徒才领受的恩典。我们需要诗篇103篇，因为我们的问题总是不记得上帝他是谁，也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。身为上帝儿女，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凭着记忆而活的生命。 It's a remembered life。 以色列的先祖筑坛纪念上帝的作为，以色列人不可忘记耶和华拯救他们出埃及。上帝的儿子说，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因为人认识上帝才能够敬拜上帝，人记得上帝的作为，才能够合一的颂赞他的救恩。诗篇103篇引导我们荣耀上帝，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写诗篇103篇的，我们应该看得出来，是不是年轻的大卫，是年老的大卫。 就是犯奸淫、犯谋杀，诗篇五十一篇之后的大卫，他写：“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”我的心或我的灵魂代表整个人，称颂也可翻译为敬拜。我的心啊，你要敬拜耶和华。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，凡在我里面的就是我的一切，我所有的就是全心全力全意，他的圣名就是他耶和华上帝，上帝的名代表耶和华上帝。注意，不是他的名，乃是他的圣名。斯布珍说，幼儿颂赞上帝的美善，而父老颂赞上帝的圣洁。意思是属灵成熟的圣徒不仅颂赞上帝为我做了什么，不仅称赞上帝给了我什么，更因为那圣哉圣哉的耶和华上帝而发出颂赞。称上帝为圣，就必相对的承认自己不圣洁，说祸哉我灭亡了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必须要认知自己不配敬拜上帝，才能够敬拜上帝。这与我们现代的敬拜是多么的不同。现代的敬拜或许容许你抒发情感，但是你的灵魂不认识你所敬拜的对象，你的嘴巴激情，但是你的脑子并不明白上帝是谁，也不记得上帝做了什么。现代敬拜的人寻求被爱的感觉，但是从不认知自己从来不配被爱。也就难怪信徒和非信徒都非常热衷享受现代的敬拜赞美，因为你不需要认识上帝，你只在乎你的感觉良好，你只追求你的情绪释放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怎么说？这百姓用嘴巴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大卫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你用属灵的口号敬拜一位抽象的上帝，也只能敬拜一位抽象的上帝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上帝并不抽象，他并非远在天边。我们称颂那具体施恩给你给我的美善上帝。而一个人的神学再好再顶级，如果他自己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他就不认识主耶和华为值得称颂的上帝，他就无法称颂敬拜上帝。反言之，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却不记得主恩，就忘恩，忘恩就负义，其实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谓的离弃真道的人。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健忘的人无法敬拜上帝。而我们中间有谁的记忆够好？我知道我的不够好，你问小玉就知道。人的心比万事都诡诈，人的记忆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事。因此大卫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正因为我们的心时常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斯布珍他说，人的记忆是非常的狡猾，人的记忆总是记得最不好的事，但是总是忘记最好的事。我可以在此补充，我们不只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，更往往把他的祝福变成咒诅。怎么说？例如，我们的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，但是儿女往往成了我们的偶像。我们的工作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，但是工作成了我们敬拜的对象。我们在主日上午用嘴巴敬拜上帝，但是你的心却惦记店里的事，下午的客户，晚上还要加班，聚会后还有另外安排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主日来敬拜上帝，但是我们心中往往充满着焦虑，充满着不安，甚至恐惧。生命的失去写在我们脸上， 生命的失控透露在我们的眼神之中。你的身体在教会，灵魂却思念工作，工作的事、家里的事、自己的事，那一切的事就占据了我们的心，我们就忘记那一切的事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。我们如此忘记，其实就成了之前才讲到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愚昧的财主，将上帝赐下一切的丰盛以为是他自己的，占为己有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诚心的守主日，因为他不明白主日是恩典，他也忘记上帝在这一日特别将他自己给了我们。我们在主日处理自己的事，其实就是占用上帝的时间，也藐视他的恩典，他的恩典就反而成为咒诅。我们成了尝过主恩却忘恩的人。事实是，你轻忽主日的恩典，你也不要奇怪你在其他日子没有一切的恩惠。忠实的守主日是你不忘记他一切恩惠最精准的指标，弟兄姐妹。如果你连主日公众敬拜都无法准时参与，你很难说服自己你记得主他一切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忘恩的人就是失去恩典的人。不要成了那样的人，不要陷入忘记恩典也失去恩典的恶性循环。你总要对自己说，我的心啊，不可忘记你一切所有的事业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客户，你的健康，都是上帝赐予你的恩惠。你更不可忘记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你注意，罪得赦免是上帝，对不起，是大卫所列出的第一个恩惠，就是首要的恩典。因为你罪不得赦免，你也无法颂赞上帝。还记得天使必须用炭沾先知以赛亚的口，说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为什么？你的罪孽便除掉了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罪不得赦免，其他任何的恩典都枉然。这就是为什么为不信耶稣的人求健康、财富、丰盛是徒劳无益的。就算他们得着一切而下地狱，那有什么用？所有的人都犯罪，唯独基督徒的罪得赦免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罪得赦免是我们最基本的身份，因此我们理当首先为这个恩典颂赞上帝。记得上帝他赦免你，注意大卫说，一切的罪不是某些的不完美、某些小瑕疵，你就必须认知自己是一个多么不配的罪人。毕竟若非我们一切的罪是那么的严重，上帝的儿子也不需要上十字架。这是说，一个人要真正的赞美那美善的上帝，就必须先认知自己是多么的邪恶。也就是说，记得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就是明白他如何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上帝如何赦免你我一切的罪孽。他又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或者阴间，不是吗？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他救你脱离死亡。你今天坐在这里，就表示他医治了你一切的疾病，他拯救你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多少次脱离死亡。但是我想大卫这句话有更深刻的属灵意义。阿明，谁可以真心宣称上帝医治他一切的疾病，救赎他脱离死亡？大卫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疾病和死亡，他自己说他必须走世人所走的路。大卫之所以能够如此颂赞上帝，唯一的原因是什么？他有永生的概念，也有复活的盼望。我 我曾经有一位神学院老师，旧约老师，在课堂上很自信地宣布，旧约的圣徒没有复活的概念。我会说，如果大卫没有复活的概念，诗篇103篇的颂赞就全然虚妄。这首诗是由永生确据的人所发出的颂赞，若非如此，医治一切的疾病，救赎生命，脱离死亡，就不过是欺哄人的口号。大卫说，上帝救赎人脱离死亡，就如以色列人要赎回做奴隶的亲人，是同一个字。这暗示耶和华的救赎有其代价，需要付上代价。什么代价？而他耶和华上帝不仅赦免他，不仅医治他，不仅救赎，还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仁爱这个字 hesed 在第八节、第十一节、第十七节以慈爱重复出现。仁爱或慈爱其实都不足以表达这个字 hesed 的意思，这几乎是没有办法全然翻译的字。有的英文的翻译是 steadfast love， 不变的爱，坚固的爱。神学家用立约的爱 covenant love 来表达这个字，表达上帝的本性。人的爱不可靠，为什么我们的爱不可靠？因为我们爱可爱的人事物，而可爱的人事物会变，我们的喜好也善变。但是上帝的爱则不同，上帝的爱是信实的，是没有后悔的，因为他不改变。他的爱首先不取决于我们可爱与否，因为让我们承认，如果上帝只爱可喜爱的，那么 Sorry kids， 孩子们，对不起，没有人可蒙上帝所爱。你蒙上帝所爱并不是因为你可爱，虽然你很可爱，反而上帝信实的爱会改变他所爱的对象，叫那不可爱的成为可喜悦的。就此来说，一个真正蒙上帝所爱的人也不可能不可爱。就是说，是的，幸福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努力做一个可爱的基督徒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这直接的翻译就是他以美善满足你。这是一个事实，这不是一个愿望。基督徒就是被美善满足的人。问题是什么是美善？或更好的问题是，谁是美善？耶稣说只有一位是美善的。谁满足你？谁满足我？奥古斯丁说，不同的美善满足不同的受造物。一头牛它吃得饱，它就得着满足。而人呢？人你仔细想，其实和牛一样，只不过我们吃得比牛好，只不过我们吃牛。如果你的满足就是来自世上这一切的美物，你吃什么，穿什么，你住哪里，你用什么，那么你必须问，你与牛他吃草你吃肉，但是你有实质的差异吗？世上的美物再美好，弟兄姐妹，从来不能够满足我们，从来不能够满足我们上帝的儿女，因为唯有那就是美善的上帝才满足我们。因为没有其他的原因，他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，世人继续说，我们就如因返老还童。你可能没有想象到，如因返老还童在教会诠释历史上有很精彩的发展。我必须承认，我不知道老鹰如何返老还童。所以奥古斯丁和加尔文在此的注释非常有趣，但是我不太相信他们说的。 加尔文先抱怨说犹太人不懂得科学，那老鹰怎么会像他们那样子，然后他讲了一些很奇怪的话，也不符合科学。 Anyways， 大卫他自己其实没有返老还童， right？ 他年老的时候他需要他们为他找了一个处女取暖，但是永生上帝满足有永恒在心中的人，以至于人就算面对死亡也能够有返老还童的确据，然而因而颂赞上帝。这是说复活就是最终极的返老还童，不是吗？你听过有人说疾病在痛苦，有什么疾病是复活无法医治的呢？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为此颂赞上帝。如果你为此颂赞上帝，你就必须等待他施行公义，相信伸冤在他，他必报应，不是你报应。如此称颂上帝，弟兄姐妹就教导你有耐心，因为他不是按照你的时间，甚至不是按照你在世上的日子伸冤。这也帮助你不过分的自义。换言中，我们颂赞耶和华施行公义，我们就不自己急着伸张公义以恶报恶，反而等候耶和华，因为他必拯救你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大卫在此述说，耶和华在历史中具体施行救恩，他救了一群人做他自己的子民。而你也注意，上帝的律法不抵触他的恩典，不抵触救恩，反而上帝在恩典之中叫摩西和以色列人知道他的法则，这是可颂赞的。他先施行拯救，救了他们出埃及，在赐下律法规范蒙恩得救的以色列人，叫他们知道该如何活出上帝儿女该有的样式。这样子弟兄姐妹，改革宗教会总是认知律法和恩典都是值得我们全心颂赞的。耶和华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这当然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的时候，有趣的是颁布律法的时候他的自我宣告，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告白。上帝的子民任信这一位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上帝，认知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上帝没有给我们该得的，就是他的愤怒和他的审判。你要认出谁是真正上帝的儿女，你就看他可否诚心宣告宣认诗篇103篇第十节。所有人都以为上帝没有按照我们该得的报应我们，差别是基督徒认知我们没有得着罪孽该有的报应，世人则以为他们没有得着上帝欠他们的报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你们的罪孽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，大卫却说上帝叫我们的过犯远离我们，谁是我们？我们就是经文讲敬畏上帝的人，我们也是经文说蒙他怜悯的儿女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这值得你颂赞。因为基督徒，你在地上的父亲不见得不行， 但是你有一位在天上连续你的父。在地上的父亲不见得认识自己的儿女，但是你在天上的父比你更认识你自己。大卫说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，你注意又出现敬畏他的人，而且从亘古直到永远。你会好奇，上帝为什么要顾念尘土草野地的花？他的信实的慈爱归于经风一吹便归于无有的人，到底有什么用？除非这些人不归于无有，反而这些人要在永恒中颂赞上帝。除非这些人就是从亘古到永远敬畏上帝的人。我们好奇上帝为什么将永恒安置在人心中 ？Why？因为他要人在永恒中颂赞他。上帝赐给人永生是有其目的的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而遵守的人。所以这是再一次的描述我们的身份。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我们，他的公义归于我们的子孙，因此我们就是顺从上帝的人，守他约的人，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你注意这个次序，是上帝先爱我们，我们才爱上帝，就因此必遵守他的命令。这个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次序，也是福音的次序。上帝先爱我们才顺从，你颠倒这个次序，你就没有福音，你就只有律法主义。最后上帝在19-22节呼吁天上的天使和地上一切受造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他最终再次对自己喊话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你注意这个 pattern， 他先从我的心，然后到我们上帝的子民，然后到天上和地上所有受造的，最后再次回到我的心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所以这篇诗篇103篇就只凸显上帝创造和拯救的目的。目的是什么？为要叫他自己得荣耀，得颂赞。上帝他在乎他自己的荣耀，上帝在乎自己的荣耀，这对你弟兄姐妹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对在乎荣耀自我、高举自我价值的现代人来说，一个在乎自己荣耀的上帝就是自私的上帝，在乎自己荣耀的上帝就夺取他们的荣耀。但是对大卫和对上帝的儿女来说，在乎自己的荣耀才是有丰盛慈爱的上帝。怎么说？因为这样的上帝他会尽其所能赐给你一切的恩惠，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原来因为罪与他隔绝的你称颂他、敬拜他、效法他儿子的样式，从亘古到永远。正因为上帝他在乎他自己的荣耀，所以他赐给你永生。干嘛？荣耀他，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因此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免得你不明白你为何敬拜上帝，也不知道你如何称颂他的作为，你忘记他一切的恩典，各样的筹算、各样的重担就缠累你的心， 你忘记你的身份，你也不记得你信实慈爱的上帝，你的眼目、你的心智都专注在地上一切美好的事物，是的，他们美好。你害怕你会失去那辛苦赚来的祝福，你的生命是危机处理，为止毫无止境的突发状况，就是一连串的危机处理。你活得像没有指望的人，你以为你没有，因此你又拼命抓住你所拥有的，却忘记你的上帝赐给你一切满足你的恩惠。你忘记他以美善满足你，就是将他自己给了你。弟兄姐妹，你必须问他还有什么剩下不给你的，他还有什么不给你的，还有什么不给你的。是的，他给了你一切的恩惠，只是他没有给你你该得的。什么是你该得的？十字架是你该得的，罪的工价就是死是你该得的，上帝圣洁的愤怒和公义的审判是你该得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应该忘记他没有给我们该得的，但是我们往往只懂得数算生命的小确幸，儿女要上好学校，店里要生意兴隆，癌症要得医治，小确幸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事与满足我们的美善相较之下，不过是小确幸。我们忘记上帝没有给我们该得的，反而给了我们最不配得的，因为他把我们该得的给了他的独生爱子，又把他独生爱子配得的给了全然不配的我们。因此他儿子说，你们每当如此行，我要纪念我，不要忘记我，不要忘记你们天上的父究竟如何赐给你们一切的恩惠，不要忘记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儿子曾经挂在十字架上，永生上帝儿子悬吊在天地之间，天不要他，地也厌弃他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上帝爱我们何等的大，他就将何等大的愤怒浇灌在他儿子身上。不要忘记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为什么？因为东离西有多远，那挂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儿子离上帝就有多远。他喊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，上帝的儿子离上帝就有多远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就是不要忘记他。这未来的一年以及未来所有的年月，若主乐意，这个教会只知道只宣讲这一件事，不要忘记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年，感谢你以美善满足了我们，就是将你的儿子给了我们，你又将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，叫你的儿女不忘记你一切的恩惠，就可以活得像得着最大恩典蒙恩得救的人。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。